市环保局、市住院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华夏文明千年史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人李白的《太原早秋》。岁落众芳歇，时当大火流。霜微初塞早，云色渡河秋。梦绕边城月，心扉故国楼。思归若汾水，无日不悠悠。唐玄宗开元23年，也就是公元735年秋天，李白这年夏天应友人之邀来到太原，欲结交权贵以求文达。这一年李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，然而他始终未得赏识，所以李白心生归意，到了秋季便写下了这首怀乡之作。诗词大意是：秋色渐渐浓郁，花儿已谢，秋燥如火。秋霜早早地从北方降临到这里，北方的云也把秋色带过了汾河，夜夜秋梦都缠绕着边区太原上空的月亮，而我的心却飞回了故乡的家园。思乡的心啊，就像这绵绵不断的汾河水，无时无刻不再悠悠地流向家乡。当年李白借道长安，一路向北，沿汾河来到太原。太原的秋天来得很早，西风乍起，花叶凋零，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哪堪冷落清秋节。想来这也是一篇唐诗版的故乡的云吧。太原是当时的北都，也称北京，与东都洛阳、国都长安并称三都。因为它既是北方的边塞重镇，又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地，所以在开元11年升为北都。它虽不及洛阳、长安繁华，但古迹人文景观却足以与之匹敌。太原的景致首推晋祠，历来有不到晋祠枉到太原之说。晋祠原名唐叔虞祠，是为了纪念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。叔虞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，他死之后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风景秀丽的地方，修建了祠堂供奉他。叔虞的儿子谢父继位之后，因为境内有晋水流淌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，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。如今的山西省太原市也因为在晋水之北，水之北为阳，于是当时便叫晋阳。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， 圣母传说就是叔虞的母亲易江。圣母殿内存有宋代精美的彩塑侍女像43尊，这些彩塑中易江居中而坐，神态庄严，雍容华贵，凤冠霞帔。和很多宗教雕塑一样，由于仪轨身份的限制，圣母的塑像做得比较拘谨，所以精彩之处全在她周围的侍女之中。他们有的是贴身丫鬟，有的是唱戏的侍女，有的是负责笔墨纸砚的文笔侍女，有的则是管事的高级侍从。身份不同，神态性格也因人而异。一众塑像举手投足，顾盼生姿，世态人情，纤毫毕现，几乎可以给他们每个人都立个小传。都说晋祠有三绝，除了这圣母殿和宋代彩塑，还有两绝是南老泉和周柏唐槐。南老泉有晋阳第一泉之称，泉水自玄翁山下的岩层中涌出，潜流10多米，从水塘西岸半壁的石雕龙口注入塘中，看似白练飞舞，听如鸣琴合奏，常年不息，昼夜不舍，于是得名南老泉。而周柏唐槐则是名副其实，周柏是北周时代种植的柏树，唐槐是唐代时种植的槐树，老枝纵横，至今依旧生机勃勃，郁郁葱葱。看到这古树常青，清泉长流，时间与岁月在那儿仿佛没留下丝毫痕迹。其实千年又何尝不是白驹过隙呢？当年李白的思乡情又何尝不是今人的游子心呢？岁落众芳歇，时当大火流，霜微出塞早，云色渡河秋。梦绕边城月，心飞故国楼。思归若焚水，无日不悠悠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、程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头皮开始，我好想说，如果一切可以。

啊，那是俩宝一个岛，谁先比不了，吃饱就睡，太美了。 好， 还继续讲难听。吃的吃饭的基本要领是什么？ 啊，那二号回答， 稳准狠。 什么意思？ 首先要坐稳，显着你有会吃会喝的风度，但是眼睛不能停，要来回的学嘛。看准哪个菜最好吃，下手要狠。 什么呀？ 俩鸡腿都给我了。 扣十分，扣十分， 怎么扣十分呢？俩鸡腿一人吞，还不扣你十分？ 什么人呢？这是 你呀、啊，白耽误工夫了你。 第五道题，喝汤的方法有哪些呢？啊，好，三号回答， 溜边、趁底、轻捞、慢起。 你这是什么？解释解释， 解释就是汤啊，端上来之后吧，拿那个勺子顺着边溜下去，到底之后呢，轻轻的一捞，这手里边就有感觉了。 是， 这时候可千万别动，慢慢慢慢慢慢走。 怎么样？ 好东西都在这儿呢。 好、 这有水平， 加二十分， 谢谢主持人。再加二十分。 抢答题还有最后的一道题 啊，于少， 这道题嘛，说怎样才吃得更好，吃得更饱，吃得更有学问。好，一号回答， 不怕塞，不怕卡，关键时候要装傻。 你这个我不明白。 哎呀，这太好明白了啊！不怕塞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哎呀，你吃饭这塞住牙，这时候你也顶住了啊！你千万别抠着去啊，耽误时间呢，那玩意儿。你抠着完了菜没了。 是啊。 哎，不怕卡噎住的时候你也得吃啊，噎死也得吃，使劲吃。 那还有那个装傻， 那就更关键了。您知道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候吗？ 不知道。 哎，那碰大瞎上了以后，这个关键的时候了。哎呀，这时候可得装傻呀。你呀、大眼皮别抬，六亲不认，自当旁边没有人呐。哎呦，你瞄准这盘菜， 差不多了， 吃完大虾以后，那剩下的那汤拿起盘子对着嘴，哎呀，得喝。 喝了 喝了， 真有底子， 给二十五分。 这怎么又多给五分啊？ 哎呦，你们这个人连摊都喝了，还不多给五分？ 你们三位还真有点水平。 那当然了啊，这么多年就研究吃了， 要不然人家进前三名呢。 咱们下一个题啊，要换一个方法。 什么方法？ 我这预备了三道题，这个名字叫自选题。 自选题， 这有三道题呢，请你们自己抽。抽着哪道题，自己按着题什么题你就答什么。 好，那你来， 您先来， 您请 来，您请你来了 啊，不要客气，三位抽。谁抽着头一还许好题了啊？ 主持人，题都在这儿啊？ 都在这里边呢，抽吧。 就他了， 哎，对，就是他。这道题是 黑桃尖儿。 哎，什么叫黑桃尖儿？ 这上面写黑的， 里边你打开看，干脆给我给你念。这里边你看，这不就是题吗？ 这里边。 哎，这道题很不错。希望你在五秒钟背诵唐诗一首。来，开始啊！一、二、三， 白日。依山尽， 好， 黄河入海流。 不错。 要吃涮羊肉，请您上二楼。二楼有韭菜花，麻辣酱。 甭麻酱了，打住吧 就行了。 打住吧，这就不错了啊！这怎么叫唐诗啊？ 是唐，我姓唐啊，我叫唐爱国，唐爱国背的诗，唐诗啊。 啊，对，这么叫唐诗， 这么唐， 有道理， 是不是？